everyone.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早上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欢迎通过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。不知道你有住过那种冰雕的房子吗？呼伦贝尔呢有个奥鲁古雅冰雪酒店，12月底开放，一直会开放到2月底，占地呢是1000平方米，需要用冰雪1500吨。到今年的5月底呢，冰雪就会融化了，整个酒店就会慢慢的消失，化为冰水，只有等到下个冬季才能出现。在这里呢，可以体验到最真实的极寒世界，你想不想试一下？ 身边，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初恋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只是掠过。 新闻说，16年前呢，生物学家钟阳只身一个人到西藏。16年来，他共收集了1000000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。他说，100年后呢，植物如果消失灭绝的话，那么采集的种子就会派上大用场了。然而不久前呢，他因为车祸离世，他的藏族学生拉琼接过他的接力棒。拉琼给2035年写了一封信。他说希望到那一年呢，越来越多像钟阳一样的教师走进了美丽的西藏。

望苟延残喘，无可奈何。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，走上一生，只为拥抱你。 这两天在苏宁物流的万事屋里面，快递小哥、保洁阿姨、地铁安检员工，还有洋溢着青春的大学生，都写下了自己的愿望跟烦恼。愿望当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平安健康，然后烦恼最多的居然是没有 iPhone X。 同学们，你们也太实在了好吗？ 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。